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é.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L'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 mugir ces féroces soldats? Jusque dans nos bras, égorger nos fils, nos compagne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marchons, qu'un s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 Aux armes,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 soutiens nos braves vengeurs. 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Sous nos drapeaux, que la victoire. 都系咧有一首咧，法国嘅马赛进行曲咧，开始今晚嘅北上频道。咁啊，呢个版本咧，其实就嚟自呢、這个法国一个咧国宝级嘅女歌星啊 ，Mireille Mathieu。咁咧就唱出呢、這、一个马赛进行曲嘅。咩？呢个礼拜其实大家都听过好多次啦。咁啊，先介绍今晚嘅拍档先啦。今晚拍档咧， 马赛 转咗做呢个刁文牛啦。 顺 顺涛系嘛？阿的啊，阿的咧就 买家当，阿的 买邮票啊， 买家当咯， 做 red 假做到要买邮票，真系 真系惨，真系。喂，你知唔知阿的嗰啲好多珍藏啊？佢有中国邮政后年嗰 嗰只红色嗰只啊， 呢个系阿迪嘅另外 皮啊，大佬嗰只嗰只 邮票专家嚟嘅。咁啊，我哋翻嚟都讲嗱，就都系讲由呢、這个诶呢、這个礼拜嘅法国嘅反恐讲起啦。就呢个礼拜其实我就抽离唔到嘅，就成个礼拜其实我都 开唔开心啊？ 我都被即系梗系唔开心啦，因为呢个地方好中意嘅一个地方啦，巴黎咁就甚至咧，其实咧， 全世界边个地方 发生反恐嘅其中嗰间餐厅咧，我有去过嘅，我前年喺嗰度食过饭嘅，咁就所以好多即系个人就抽唔嚟噶啦，咁一路都系成日都会留意住呢啲咁嘅。 唔係啊，邊度有啲咁恐怖要襲擊嘅，都唔開心嘅。 梗係唔開心啦，嚇咁啊最新發展咧就係去到非洲啦。我其實上個禮拜講過有可能發生再繼續發生即係恐怖襲擊嘅地方咧，呢、這個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就係、是、非洲嘅馬里啦。 因為佢以前係法國嘅宗主國。 法国嘅殖民地， 殖民地宗主国咯， 吓、啊，法国系佢嘅宗主国， 啊，宗主国咯，系咯， 咁啊一路去到边一年啦？ 自救嘅咩？睇有线嘅有冇？ 去到1960年啦，咁啊， 我见到好啲啊。 法国殖民咗呢个马里咧，大约68年到啦，咁啊喺非洲咧好多地方咧。喺19世紀開始咧，其實都係法國嘅殖民地嚟嘅。咁就喺呢幾年咧，我上延續翻。 差開少少啊，英國殖民地多定係法國殖民地多咧？ 哇，好難計喎，兩個真係差唔多。啊，咪嗱咁講，最高峰嘅時期一定係英國多， okay. 英國係全世界最多嘅。咁法 西呢 都唔會少嘅。 版圖大都 版圖，我真係你問你個大佬，因為有大細咁嘅啲地方，咁啊冇計過。 冇理由。 但係最高峰嘅時候咧，英國就肯定係多過法國，咁、okay. 但係法國都唔少啊，差唔多排第二三位，即係有幾個即係 巴西嗰啲 喺18、19世紀其實係有幾個帝國啦，就是、英格蘭啦，唔係英國啦，即係日不落嘅帝國啦，仲有法蘭西啦，仲有西班牙啦，仲有俄羅斯啦，葡萄牙都係， 攞澳門啊嘛， 少少地仲有啲荷蘭啊咁嗰啲都係啦，啲帝國嘅地方啦，即係你講起帝國嘅地方，其實咪就係、是、嗱，即係講少少個歷史啊，大家聽過咁多呢、這個。馬賽進行曲咁其實就好多人未必知道馬賽進行曲究竟係點嚟啦。咁其實馬賽進行曲嘅都係同法國大革命有關啦。咁、 okay. 但係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3年後呢就開始呢就歐洲即係好多國家就聯埋一齊呢就發動一場戰爭就係要攻打呢個法國。點解要攻打法國呢、嗯、因為18世紀嘅時候嘅歐洲咧，其實大部分咧，即係幾乎全部咧，都係一啲皇權嘅國家嚟噶嘛，全部係帝國嚟噶嘛，包括法國都係噶嘛。咁但係法國國嘅人民進行咗一次革命之後咧，就叫做就佢未叫直接推翻呢個路易十六嗰個王朝嘅，即係就將佢轉咗做一個君主立憲制啦。咁然之後咧，就好多周邊嘅國家咧，就覺得喂呢個咁嘅風氣啊！是不可長㗎嘛，但係好驚好擔心會蔓延到自己嘅國家㗎嘛。咁所以呢就發動呢個呢即係史稱第一次嘅，我中文我唔知叫咩呀，即係第一次嘅 coalition war 啦。咁呢就聯合就打呢個法國。咁法國出兵嘅時候呢就喺呢個呢法國其中一個城市呢史特拉斯堡呢嘅市長呢就揾咗一個作曲家，那個作曲家呢就叫做魯格里爾啦。咁呢個人呢就作咗呢一隻呢馬賽進行曲。如果你睇返馬賽進行曲嗰個歌詞呢，其實呢就同而家法國人成日講嘅即係國旗嘅自由啊、平等啊、博愛呢，其實就冇乜嘢直接關係嘅。如果你睇返個歌詞呢，都係一啲呢即係衝啊、向前殺敵啊、斬到佢片甲不留啊，都係啲咁嘅歌詞嚟㗎喎。 佢攬住炸彈。 因為嗰隻歌呢當時作咗出嚟呢，其實佢唔係貨一隻國歌嘅、 嗯。 其實係俾班士兵呢一路呢即係 口號嚟嘅啫。 暴操嘅時候呢就要 要嚟咧，即系一路唱吓咁去攻打敌人，即 系哥斯拉咁样。 冇错啦，刺激下个士气咁样嘅啫。咁然之后咧就去到1795年左紧啦，即系再过多三年左紧咧， okay. 就因为法国咧就开第一次嘅共和就失败啦。咁咧然之后咧就再重复翻个帝制，个帝制咧就由路易十六咧就转变咗去到呢个咧拿破仑嘅时候咧，拿破仑咧就决定将呢个歌咧就变咗做呢个咧法兰西嘅国歌。咁、然之后一直咧就到现在。咁啊呢个就简单嘅古仔啦。 我系非常 咁啊，如果你睇呢、這個嗱，即係好推薦大家睇下呢個。其實有一幕粵電影咧，嚟自呢個好耐嘅一套電影嘅《Casablanca》，堪富利保加同埋呢個英格蘭布曼嗰度咧。咁咧有一幕咧，其實咧就都係同呢個馬賽進行曲有關嘅。咁喺呢個喺入邊套戲入邊咧，就有間 bar 叫做 Rick's Bar 嘅，應該係叫 Rick's Bar 我記得。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喺因為嗰個故事係發生喺呢個1940年度啦。咁然之後法國咧淪陷啦，巴黎淪陷啦，德軍咧衝咗入去啦，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啊佔領咗呢個巴黎啦。咁喺呢個非洲呢個地方 Casablanca 咧喺間 Rick's Bar 入邊咧就。当晚咧，佢系就有啲德国人咧就喺度唱歌庆祝呢件事，咁、然之后跟住咧就有个法国佬咧就走埋去对 band 度，就叫佢咧帮我奏起呢个马赛进行曲，咁、然之后咧成间巴嗰啲法国人就好悲壮咁样咧就唱起呢只法国嘅马赛进行曲，咁我嗰幕戏又系一幕好经典嘅电影嚟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又可以睇下啦。 唔好再讲马赛进行曲啦、我就谂起啲艳舞嘢，大佬 系嘛， 扮马赛。 咁啊唔讲呢个，咪讲都系讲翻我哋头先讲紧马里啦，咁、就亦都继续嘅，即系喺寻晚嘅事，就系星期五啦，即系吓。星期五晚咧就發生咗呢、這個即係又有恐怖分子就衝入去個酒店嗰度，咁啊挟持住170人，跟住然之後咧就打死咗大約21个左緊啦。咁啊其中咧其實又有嚟自唔同國家嘅人都有啊，有即係死咗嘅就係包括有美國人啦，有法國人啦，仲有一個包括有一個係比利時嘅外交官員嚟嘅。咁啊另外咧中國都今次都有份喎，三件喎。吓、 不容少，唔可以少人噶嘛？你知我哋中国人， 终于都有咯吓， 点、可以冇咧？ 系嘛？咁啊，嚟自呢个 人斩头有一件啦，又可以代表到啦，系嘛？ 嚟自呢个中国铁路建中铁建国国际集团嘅三个人士啦，包括个总经理啦，一个副总经理啦，同埋一个咧就。西非公司嘅副总经理等等，咁死咗三件，咁中国。咁官方呢就官方咁讲嘅，佢话我哋向呢个遇难者表示沉痛嘅哀悼啦，同佢向佢哋嘅家属表示深切嘅慰问啦。事件发生之后呢，党同国家领导人就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嘅批示。咁外交部同驻马里使馆呢第一时间呢就启动咗啲应急机制。全力協調相關方面嘅開展營救工作，咁佢話咧就暴徒蔑視呢個人類良知啊，仍然犯下慘無人道嘅罪行，中方咧對呢一啲暴行表示憤慨同埋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將會繼續同呢個國際社會加強合作，切實咧維護境外中國公民同埋機構嘅安全同埋合法權益等等。哇，咁啊，收唔收貨咧？ 讲啊， 讲系嘛， 反杀中国人最叻系佢睇佢哋自己、啊。 喂，即系如果不断咁样发生咧，呢段说话系不断咁样重复嘅啫。嗱、即系你如果20号就发生马里呢件事件啦，两日前如果大家仲有少少记忆咧，就18号咧就发生呢个伊斯兰国处决呢、這个一个中国公民就叫做范京辉啦。咁、你睇翻咧就当时阿红女讲嘅嘢咧就咁讲嘅。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开展呢个营救工作，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同埋道德底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嘅暴力行为。中国政府咧对呢个咧泯灭人性嘅暴行咧予以强烈谴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于法。嗱，你真系冇听错啊！ 我係真係重複咗兩次㗎，唔、 okay. 係你聽，唔係條聲帶問題，係、嗯、真係講咗兩次嘅。 我真係希望 少少分別就係佢就講咗成之於法 ，OK OK， 係啦， 即係嗰時候我哋都努力研究係經身咁樣樣啫， 係啊 ，OK 好。哇，即係如果個禮拜真係有咧，咁就嚇係咁係咁嘅人肉錄音機咁樣啊，咁啊成之於法都可簽可圈可點嘅。咁十八號講咗一次，二十號就唔見咗啦。咁如果成之於法咧，我都做過少少功課嘅。如果你睇翻現家嘅中國刑法第八條規定咧，係真係有得嚇、啊，可以依法治國嘅喎。係啊，誒、呢、這個中國刑法第八條咧就咁講嘅，佢係外國人啊，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以外， 嗯， 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或者公民犯罪， 嗯， 而按本法規定最低刑。期咧为三年以上嘅有期徒刑， 咦？唔系 可以适用本法，但系按照犯罪地嘅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咁样。 咦？好卵抵喎，三年喎， 即系 你谂中国人， 系啊， 大佬。 即系如果 阿玉汉咪好卵抵，佢话 如果早几日嗰班外嗰班恐怖分子啊，喺叙利亚嗰班啊 IS 嗰班听到，喂， 好着数， 即刻就即刻着草去大陆啦，三年啫嘛，系咪先？起码唔使俾人扒咗先啦。 约翰咁样咁无啦啦死咗啦，系咪先？ 系啦，冇错啦，吓 几唔抵啊！约翰，你而家觉得佢 系咁诶？点解？即系我唔明。 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 系咪因为人多咧？中国 呢个第八条咧，佢有冇诶括弧咧？只系国外。殺人啦，即係喺本土咧，即係如果你 冇 殺人， 第八條係講國外嘅， 國外嘅 有第其他嘅就講國內嘅。 O K， 嚇，咁嗰我就冇揾到啦。 即係咩咩政府官員殘害對付市民嗰啲冇咯，應該 冇啦， 揾唔到啊。O K， 嚇，咁啊，如果范京輝嗰個處決咧，嗱咁我哋又聽埋啊，你又有冇興趣聽埋習近平同李克強啊？ 我聽埋咯。 習近平就咁講啦，中國強烈譴責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查緊殺害中國公民呢個暴運。我向呢个遇害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恐怖主义系人类嘅公敌，中国坚决反对一制形式嘅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嘅恐怖犯罪活动。哇！真系 我成日都讲啊， 吓 一只手指紧人， 有冇分别咧？同 三只手系指紧自己嘅。 同之前我啊，同之前嗰几条友阿红女啊，佢哋讲嗰啲咧，有冇分别咧？ 即系离谂冇啱，啱啱咧喺联合国咧俾人告紧，我哋有。我哋贵国咧、有呢个酷刑事件啊，系啊，大佬 系嗱，唔系嗱，我哋共同唔系我哋读埋李克强先啦，冇漏咗小强啊嘛，小强点讲咧？再嚟一次，中国政府强烈谴责 IS 极端组织杀害中国公民嘅残酷行径，向遇害家属表示深切慰问。IS 残杀中国人嘅定性系恐怖主义，系人类公敌。中国嘅态度系坚决反对，系坚决打击。按照古人讲，犯我中华者。虽咩话？虽远必诛啊！嗱，佢加多少少新嘢，起码识吟翻佢先。但系大概咧都系咁样嘅啫。 有冇加句？屌你老咩 ？IS 你杀中国人都未捻够班啊！ 唔系，即系 嗱，我自己先。 唔系啊，起码你应该揾个人出嚟讲一啲嘢咧。个意思系嗱，即系嗱，首先咁讲啦。首先咧，我觉得范京辉嘅家人都即系算啦，收货啦。即系你好少中国公民死咗，领导人帮为你讲几句说话都算系咁噶啦。 领导人杀你，你 A 都冇得 A 啊！ 喂，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我唔知你啊。如果我系个领导人，我咪喂，好简单啫。IS， 你听住，我见一镬打你一镬。喂，咁你先喂，对十几亿人嚟讲，系咪系咪觉得好即系？即 系、啊、 有少少承担啊嘛？ 呢啲笑话俄罗斯讲啊， 俄罗斯 讲 啊，俄罗斯唔系咁讲， 炸你咯，唔好屌 俄罗斯唔系咁讲，普京讲咗对金句好好正， 送你 见 上帝啊嘛， 送你见上帝啊嘛，佢话上帝原唔原谅你，我就唔知，但 系 我哋嘅责任 就 系 送 你 去见上帝 啊，咁所以系咪俾个林病仲好？林病就话喺上帝嗰度 book 咗个位啫，系咪先啊？咁所以即系我唔知啦，我唔知大家边即系收唔收货啦。咁啊，今日啊，仲有咧就。喂，寻日咧就联合国安理会咧就一差唔多叫一致通过噶啦，十五个国家咁啊、通过咗咧就通过咗嗰个，其实都唔系叫打佢噶，叫大家有啲即系大家同意会有啲联合嘅协调嘅行动啊、等等嗰啲咧，就对付 IS 嘅伊斯兰国啦。咁咧其实咧嗱，你话中国出唔出兵打咧？ 喺過往嘅一個禮拜咧，其實喺西方嘅國家咧，就好多傳媒咧都討論呢件事嘅，包括 CNN 啦、BBC 啦、彭博啦，全部都有討論嘅。即係譬如甚至 CNN 就講：喂，你平時即係嗰個主持人即係話：喂，你平時又話自己好鬼多兵，最近先又越檢越完啲軍隊，又話200多萬。喂，喺 南海你成日巡， 你應該佢冇講呢樣嘢。 O K， 啊，佢就話你人咁多啊，係咪先？又話自己幾勁啊，你咪應該要出嚟喂對個世界負翻少少責任啊！ 成條九電線都係你㗎啦，屌你老母而家。 咁啊，但係咧。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引述北京外國語大學有一位叫做謝濤啊，咁啊佢就咁講嘅，佢話喂，佢話咧若有如果有中國人啊人質啊被挟持或者中國財產被炸，中國應該以行動咧係回應，但係啊，佢就認為咧中國同埋中國人民未準備好最壞嘅結果，中國人係咪是否準備好見到有士兵？由盖住国旗嘅棺木送回中国机场咧，自己嘅子女喺反恐战争里边战死咧，啊，刁民留言点睇咧？ 外国就冇问题噶，我见到好多嗰啲鬼佬啊，都 系 俾 IS 打死都有啦。 即系中国未早准备， 系啦，即系外国死，外国死就得嘅。 系， 我中国人条命矜贵啊嘛。 唔系、 啊，我哋中国人系唔可以俾 IS 杀死啊。我哋中国人只可以俾我哋中国人杀死你明白吗？ 咁、哦、样 ，OK， 咁样。 嗱、 啊，我 好型咧，仲有啲。 唔系、啊，但系我哋每一日其实喂，一讲小日本咧，你喺中央台朝早就见到中央台有啲节目咧，讲紧两岸啊，或者钓鱼台嘅问题啊，喂，就喊打喊杀噶咯。莫非你觉得打小日本，你直情系？即係又好似中國對香港咁，你諗住攞限六分，你諗住一個人都唔會死嚇、啊？你又做好呢個準備啦咩？唔係啊嘛，咁你即係點樣啊？你即係睇小日本 ，OK 嚇、啊，跟住睇高呢個 IS， 即係個 IS 咧就會令到你咧會流血嘅。你而家未做呢個準備， 即係咁樣講嘅。你知啦，我哋啲元和咁樣，我哋嗰啲好包容噶嘛，你知我哋中國啲人係咪先？ 係， 即係話 IS 係個宗教嚟嘅，我哋包容任何宗教。日本呢啲係。屌，民族主義嘅嘢又唔同㗎嘛，宗教同民族係有啲分別嘅嗰陣啊。 喔、哦、咁樣。 係啊。 係。 十字軍東征都係咩基督教啦，係咪先。 係。 係囉。咁都可以打仗㗎。 咁中國做一個國際問題專家呢，就叫蘇豪嘅，唔知咩人嚟㗎。 叫蘇豪啊。 唔知喎、啊，蘇豪啊，唔知啊， 幫老師做節目， 係唔知啊 ？OK， 而家出嚟選啦，唔覺得佢出嚟選啦，點解 唔講 得？ 咁啊，然之後咧就佢就話咩咧？佢話軍事打擊就應該唔會噶啦。佢、 啊、 話但係中國領 經濟制裁又唔得喎。 中國領導頭先啊，你聽到傑斯講啦，講四次啦。是会以明確咁样表明咗对呢个伊斯兰国嘅恐怖袭击吓，系一个人类共同嘅敌人。 嗯， 啊，咁啊点咧？喂，即系得鸭字嘅啫，咩叫共同嘅敌人啫？系咪先？即系吓、啊， 你中国就系、是、你中国就系香港嘅共同敵 人，搞唔人掂喎！你咁讲嘢，即系我觉得吓，咁、啊、嗱，譬如话，即系嗱，我哋睇下内地嗰啲网友点讲啊？嗱、 啊， 佢话又 杀佢老母点解有冇咧？ 嗱，有啲我 cap 咗出嚟就咁啊！佢话政府唔采取措施，唉，听之任之啦。咁佢话有个又话我真系唔明白啦，养咗咁多军队，平时啊同边个都唔敢打嘅，即系去到即系得讲字啊，都系咁嘅态度啦。咁 唔系嘅，军队真系养嚟睇 嘅 啫嘛。 咁啊，有啲人咁讲嘅， 话 最重要都系咧。即係要考慮家屬嘅情緒穩定，即係咁講啊。咁仲有啲中國人就咁講，佢話呢個好嘢，呢個中國唔係世界警察啦，唔會亦都唔能夠直接投放大量兵力去到呢個中東進行呢個軍事干預。啊，被殺嘅人質就唔限於中國嘅，咁唔代表話喂挪威、日本又唔見你出兵咁樣。嗱、咁如果喂有一朝一日挪威同日本話出兵，你係咪出兵先？喂，日本真系隨即，日本真系 等好耐 啊，好耐啦，大佬，等呢日等好耐。 你只要你俾佢，喂，俾佢出飛，佢一定出啊！話 聲，你唔好真係大小日本、啊，我真係發覺，係啊， 等呢日都等幾撚陣耐啊！ 咁即係佢頭先講係中國唔係世界警察，嗱冇責任嘅，覺得中國嚇咁呢，唔好預我哋啦。啊，揾即系做下生意啊，互联网 plus 啊，一路一带就冇所谓。 一带一路。 讲到打仗咧，就谂过啦。 OK。 咁佢就做一啲啊，不到万不得已啊，千万唔好出兵打 IS， 又唔系抢风头咁样啦。啊，咁仲有一个咧就 系、 是，系啊，咁啊，仲有一个就 呢、這个坚呢、啊這个。 系 ，OK， 系呢个仲有啊，呢个咧就抽水噶啦，呢个咁啊，佢是谁给了你们啊？即系边个俾你哋话边个话俾你哋听？被 IS 呢种极端恐怖组织绑架咗之后，就一定要救翻佢嘅呢一种咁嘅常态嘅期望咧？你明唔明啊？ 嗱， 咁啊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咧，你而家讲下嗱，即系讲下嗰个人质嗰个范京辉，喂，其实。你估佢嗱佢都綁咗兩三個月啦， 唔知好耐啦。 一綁咗嗰下，其實你覺得佢你覺得佢會唔會覺得 有機會 國家會救佢嘅咧？我想問你， 一個美國人就會。 如果你係范京輝，范京輝，你即係你會對自己嘅國家有咩期望？ 但佢北京人嚟喎， 嚇、啊， 北京人嚟 喎。係嗱，佢做過听讲话做过中学教师啦， 即系咁样啦。其实咧， 听埋又做过广告，诶、okay. 做过广告啦。曾经喺 CCTV 唔系 CCTV 嗰度捞过啦， okay. 等等啦。咁其实有啲人咧，嗱，因为咧佢就咁讲， 我真系想同你讲啊， 系 北京咧，系同其他省份有啲唔同啊。 点样咧？ 北京嗰啲人咧真系爱国啲嘅，吓、你上海啊嗰啲咧，啲走即系净系谂住搵钱嘅啫，就真系冇咁爱国嘅。即系你如果一个上海人， 北京冇咁爱国， 啲人爱国啲嘅， 爱国啲啊嘛， 北京嗰啲吓， 系 即系话，如果我系北京人，我真系俾 IS 收咗，我真系会有个期望系中国会救大陆政府会救翻我嘅。但如果我系一个上海嘅市民咧，咁我就已经不如 系啊 。 哦、即係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因為佢係 北京人， 佢 就可能會 ，OK， 真係慘，真係可憐。 因為咁樣嘅嗱，佢曾經咧係上過喺2001年啊，十幾年前咧，佢上過去中央台啊，白岩松咧就同佢做嗰個採訪嘅。咁咧佢就話，佢就講過曾經咧，佢講過佢好想去中東呢啲地方，啲不毛地帶。咁然之後佢解釋就咁講，佢從某種意義上嚟講咧，我就要刻意追求呢一種。不安全感，佢系因为咧呢种不安全感令到我咧可以产生一种咧不安全以后嘅嗰种快感。咁佢系一旦有一日咧，佢哋自己嘅基本嘅生活能够得到保证嘅情况之下咧，我就相信咧相当一部分人咧就会选择漂流。嗱、佢讲呢段说话咧，其实后嚟发生呢件事之后咧，就有啲人就 call 翻出嚟啦、就话喂。是他自己搞佢死的喎，係唔應該救佢喎。嗱，喺中國係有嘅， 應該感恩喎、 啊。係啊，有啲咁嘅，有啲咁嘅，即係成 足我 啊！ 屌， 係啦。咁但係嗱，我自己個睇法係咁啦，即係我覺得嘅就係、是，我覺得嗱，如果我係范京輝咧、我就真係唔會覺得我呢個咁嘅國家咧 會救你嘅， 係會救我嘅。嗱，因為嗱，我出於另外一個角度嘅啫，我就覺得喂，我由細到大，我呢個國家成長都係教我乜嘢啊？集体大于个人噶嘛，系咪先？咁喂，我只一个好渺小嘅个人，喂，系咪真系要为咗救我，要牺牲一啲嘢咧？可能系可能 甚至金 钱 啦、 啊， 甚至系 外 交啦、 啊、 外 交 啦、 啊、面子嘅嘢咧，系咪先？咁我觉得喂，我呢个国家系唔会，即系唔会。帮我做呢样嘢嘅，我有一个咩人啫，我真系觉得 死嘅人咧都谂住救下自己嘅嘛。 唔系，所以唔系即系我会嗱，我会同翻嗰班绑匪讲咯。喂，你捉我其实真系冇用嘅、你要挟唔到我呢个国家。喂，你有咩你有咩号型先？你摊出嚟啦， 灯 都冇讲号型，好 废咯，灯都冇。 咪话咩数鸠毛？你有冇数鸠毛啊？我哋国家数鸠毛嘅，OK， 攞电棒电你碌笃蕉嘅 ，OK， 系咪先？ 咁啊唔好讲，因为圣战约翰咧，佢哋嗰班咧，佢哋四条啊嘛，其实系残暴咧，嗰啲人质移民嚟嘅，其实 系嘛， 系啊，佢哋都，但系讲 咁最多都系拍住啫，大家。喂，我个国家唔会惊你噶啦，圣战约翰， 圣战约翰 大佬真系 第二条友啫嘛， 系 中国有几多人？ 系咯， 四条号型咧。 喂，我哋大佬31个省，直情系呢个沟长文化嚟嘅，系咪？ 中安局又全部又 系 咩？民警又系啲咧，武警又系，嗰啲咩啊？死人喂，成日讲嗰啲咩话？ 咩啊？ 城 管， 城管又系， 唔系 全部都学型嗰啲， 唔系咯，全部恐怖分子，喂， 讲学型， 系咯，即系唔，其实我真系唔惊你嘅，仲有喂，我又冇身份，你绑我做乜春嘢啫？即系你 唔系你身份就 我会咁样同个恐怖分子讲啦。你 Even 你即系好喂，好简单啊，圣战约翰，你咁捻麻，咁捻 stubborn， 我同你讲啦。 你绑你就算绑习近平啊，我话俾你听啊， 冇人救， 都冇人救佢啊！而家喂，仲更加冇人救佢啦！你知唔知几多仇家先？ 你要烧死佢啊！我哋捐火水啊，系嘛啫？ 唔系你要斩佢头啊？喂，大佬，中央台派队摄制队嚟啊，问清楚你几时几日喺边度斩啊？喂，我哋要现场直播啊！ 我哋唔可以被自杀嘅， 唔系咯， 冇得去自杀嘅， 喂， 点啊？自杀嘅呢样？ 喂，大佬，你谂下，如果你斩我哋个领导人，喂，我哋几自豪啊？我哋直情喂大。大佬一定要派队摄制队嚟现场直播啦！大佬啊，呢、這个直情系即系大喺一个打飞机行动嚟噶。喂，全世界边有一个最高领导人俾人斩头啊？ 嗯、 直情可以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使乜炒饭咁样麻烦啫？系咪先？直情系大件事啦，系咪先？我喂，仲有啊，派埋呢、這个。咩舌尖上的中国嗰个节目嚟拍啦，喂大佬，大佬佢喂皇帝肉都未食过啦，你斩咗系咪先？顺便做埋飲食节目都仲得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喂，即系冇人 都系一个喜剧 嚟嘅， 都系一个喜剧系嘛？ 吓， 亦都系喜剧， 系啊喜剧， 系咯 ，OK 喎，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喂大佬你冇办法噶，嗱你好似你讲阿习话咩话？佢话坚决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嘅恐怖犯罪活动。喂，大佬啊，我哋个国家讲到呢个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哦，喂，大佬，我哋多的是啦，成个国家，我哋直情专家嚟噶啦。嗱，你如果用个国家层面，咩叫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我真系，喂，嗱，你做唔做出嚟啊？真系多 喺企喺度都会吊紧死嗰啲，算唔算系啊？ 吓、啊。吓嗰啲啊，嗱、啊、国家行为嗱、啊，我具体少讲啊。 O K， 抹抹下枪又话唔系，唔知系咪抹抹枪啦？一个高级嘅警务人员。 系咯系咯， 抹下枪就死呢啲 嗰啲字啦， 系啦 嗰啲都系文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啦。仲有喂，即系嗱，国家层面我哋数下，暴力镇压六四就已经系一个暴恐犯罪活动啦。 好轻骑噶嘛，喺佢嚟讲而家讲真， 或者武力镇压长期武力镇压啲少数民族。又系啦， 系咯， 成立啊， 成立 啊！殖民新疆、殖民西藏，而家殖 民香港， 都系一啲物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啦。仲有咩？违反一国两制承诺，反对真普选喺香港实行，都系呢啲，都系一个犯罪活动嚟嘅。仲有咩？ 不文明嘅活动 啊，都系不文明嘅活动啦。喂，仲有喺南海岛礁建立人工岛、军事据点，呢啲绝对就系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啦，系咪？嗱，咁如果你话喂个人行为，唔好讲个国家，讲、okay. 个人。喂，我哋每个中国人每日都做紧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动噶啦、 嗯， 包括咩？ 有咩咁出奇？ 向外输出大妈广场舞算唔算啦？ 咁又未必算嘅。 咁都 有啲大妈都几 OK 嘅、 啊，即系你觉得佢好文明啊？咁、啊、随街大小便一定系啦。 咦？喂，讲真，喂， 系 随街大小便系你同自然嘅融合嚟噶嘛？ 哦、okay, 回归 环保嚟， 即系唔算呢、這个 环保嚟嘅。 O、okay, K， 好呢、這个唔算。咁大婆随街打小三呢啲系啦啩？呢啲都唔系不文明暴恐犯罪活动。 咁都某程 O K 嘅， 系咯。 但我但系，喂先。你系谴责咗，扑你个街你又睇 吓、啊， 你又睇 我唔系咁，我而家讲喂，我 一落咁你咪咁你咪唔捻文明咯，杰斯。 喂，我冇话我文明啊， okay. 我支持文明，唔系我支持呢个咩人类文明底线嘅暴恐犯罪活 动。O K， 咁 但系中国大 咁我都咁支持噶，或者 咧全球性数狂数奶粉都系啦， 嗯， 但都系一个都系呢样，仲有炒饭创纪录啊， 跟住喂猪啊， 喂嘥晒啲资源，又系一啲暴恐活动啊、嗯，最紧要系乜嘢？喂，中国人日日都做紧嘅。一定系呢个暴恐犯罪活动啦，就系、是、日日打飞机啊嘛，打飞机肯定系一个暴恐犯罪活动。 维京在地唔得嘅咩？ 屌你，我哋真系专家嚟嘅喎，吓系咩啊？ 维京在地啫，都系有乜所谓咧？ 唔系话，我哋啊，我即系我哋真系专家嚟嘅，okay.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下次咧，如果喂你真系好唔好彩，俾啲恐怖分子绑过你咧，喂，一系叫佢快啲，喂你真系快啲，一系剁咗我算数啦。 唔系啊， 唔好搞 你攞本 BNO 出嚟都扑你个街，你唔肯系啊？喂，屌你老尾，我英国嘅大佬。 哦， 咁啊，睇下可能有代啲噶嘛？ 啊、 你知约翰都 Beatles 嚟噶嘛？系咪先 ？OK。 唉，咁啊，所以就咁啊， 一系休息一阵先啦， 休息一阵先啦。 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即系仲有新疆嗰边啦， 新疆嗰边， 新疆嗰边啦。咁啊，睇下咧，嗰边又有啲暴恐犯罪活动咁啊， 自相矛盾啊嘛。 系啦，咁啊，睇睇嗰啲。 讲一讲。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翻嚟我哋再继续第二节。 J'en ai marre dans ma boîte.